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八集幽禁。酒过三巡，贤德帝见气氛尚可， 纪明。 萧纪明行礼听命。贤德帝靠在龙椅上，似是不胜酒力。 审问兵败是否通敌一事，到底没有确凿证据。那审 皇上，审则川。 贤德帝稍顿须臾，却没有继续说下去，而是转向太后。 母后如何看？ 席间已经肃然无声，满朝文武都在俯首听命。太后佩戴着皂罗描金云龙滴珍珠抹额，金丝翠叶珠牌环缀着琳琅大珠，雍容华贵的高居座上。她梳理工整油亮的发已染霜，满座无人胆敢抬手直视。只听太后说， 中伯一战士气大挫，全赖审卫仓促失措。可是如今他已畏罪自焚，族中子嗣尽数战死，只剩这一个庶子。斩草除根有违仁义，留他一命，教以感恩，未尝不可。 席间安静，陆广白突然说：“ 臣以为不妥，太后仁慈。然而中伯一战不同以往，审卫虽无通敌之证据，却已有通敌之嫌疑。此子即为余孽，留他一命，来日恐成昼夜之患。” 太后看了陆广白片刻， 边沙伯镇守大漠数十年，也并非屡战屡胜。 父亲虽然没有战无不胜，边郡数十年里也从来没有外敌能够长驱过境。 正因如此，更该教与他礼仪仁德，让他明白此战遗憾。杀一人何其简单，边沙骑兵马踏中伯，已经杀了我大周数万百姓，国耻未雪，质子何辜？ 一直不曾出声的内阁次辅海良仪伏案起身，也跪了下去。 臣也以为不妥，太后宅心仁厚，但是此事非同小可。即便审卫没有通敌，此战之后也该当问斩。况且此子三受审问，所呈供词颠倒混乱，一口咬定审卫没有通敌。他既是审卫养在别处的庶子，若是不知道审卫通了敌，又怎么知道审卫没有通敌？可见他本性狡猾，不足取信。正如陆将军所言，审视余孽，留他一命，来日恐生昼夜之患呐。 太后并不恼怒，反倒说：“ 海阁老，快快请起。” 待潘如贵扶起海良仪之后，太后才说：“ 众卿所言极是，哀家所思有失偏颇，此事全凭皇上做主吧。” 众目睽睽之下，先得帝羸弱俱可，他接了潘如贵递来的帕子，掩着嘴沉默许久。 母后所言未尝没有道理，质子无辜啊。但审卫到底是兵败弃城，念他九族之间只存此一脉，便给此子一个戴罪自省的机会。纪雷， 臣在。 将此子押入昭罪寺严加看管，没有命令不得外出。 萧迟爷把碎了的核桃扔在盘里。 公子不吃吗？ 残了还废了，谁要呢？ 赵辉眼珠子跟着盘子转。 这岂不是皆大欢喜？ 我们没如意，别人也没如意。 陆广白归坐说道： 捐着总比放出来好。 未必，我不也是捐起来的吗？ 挺好 的。 沈泽川入昭罪寺那一日，去都难得晴天，白雪覆宫瓦，朱墙映绿梅，日光透过屋檐，在他脚前斜出条阴阳线。他大病初愈，瘦得健骨，15岁的前尘旧梦如同灰烬，在睁眼后被这寒凛朔风吹得干干净净。葛青青先行下街，回首看着他。 时候不早了。 沈泽川扶着柱，缓慢地走下街。他暴露在日光里，既不适应，也不惶恐。少年的志气似乎被碾碎在了苍白中，除了病弱，再也瞧不出别的。几雷等在昭罪寺门口，身边跟着小福子。小福子仰头瞧着这古刹，啧啧称奇： 雄奇怪似。看着可真不像关押人的地方。 你不知道他的前尘，昭罪寺起初乃是皇家上香的去处，里面供过光成爷的手谕，鼎盛时天下高僧无不荟萃于此，清谈盛况，风靡一时。 近些年怎么没有听贵主提过？颇显破败了，许久没休憩了吧？ 20年了。醉太子当年教唆去都八大营，意图谋反，兵败后龟缩至此，在寺中困兽犹斗，最终血溅佛像自刎了。此后先帝便不再踏足这里，摘了寺名，重提昭罪二字。 20年呢？那我还没生呢，几大人也才入锦衣卫吧。 小福子少见多怪似的掐着嗓子。几雷不答此话，转向后方斥道： 怎的还没到？ 小福子还围着昭罪的石碑打转，末了问几雷： 可以往也没听过里面关过谁啊？ 关的都是醉太子一案牵连的大臣，文臣武将一律诛杀九族，留下来的少之又少，20年了，谁还记得？ 那头囚车碾进，葛青青对几雷行礼道： 大人，人带到了， 送进去吧。今日一别，怕是没有机会再见。皇恩浩荡，余生你可要好好感念。 沈泽川置若罔闻，他入了昭罪寺，那吊旗珠门轰声耳动，他立在其中看着几雷。几雷被这目光盯得不愈，正待发作，却见沈泽川喜静的面上露出个笑来。疯了，几雷下意识地想，耳边却听着沈泽川说： 几大人，来日再会。 他声音平静，朱门砰的紧闭，惊起无数尘埃。小福子眼鼻咳嗽，连连后退，却看几雷立在原地动也不动。几雷被唤了几声才回过神来，他快步上马，背后被日光照晒着，方才说： 呸，晦气。 萧迟也纵马过街，正与几雷撞了个正着，他勒马大笑： 老几，没有御前当值吗？ 几雷颇为垂涎地看着萧迟野的胯下战马。 今日央那余孽入寺，正往宫里赶呢。二公子，好马呀，听说都是自个儿训的。 闲来无事啊，熬鹰玩马，我就这点本事了。 萧迟野把马鞭抽了个响，天空中的海东青便倏地扑落在他肩头。 年后等你当了差，可有的忙。去都新贵，我明日不当值，一道吃酒去。 酒不好我不去。 好酒，定是好酒，不是好酒谁敢请你二公子来啊？晚些我去登门相邀，世子可有闲暇一同去玩一玩？ 萧赤也摩挲着古扳指。 我大哥嘛不许这些，怎么光是我去还算不上牌面？ 哎呀，这话可不是我说的，二公子就这么定了。 嗯， 萧迟也应了，打马要走，临去时才想起来似的。 哎，那余孽看着如何？腿脚能走？ 走是能走，但看着不太灵便，廷杖有几个不留后伤的，能走已经是他的运气了。 萧迟也倒也没多说，策马就走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 喜马拉雅的听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杨梦露，很高兴在多人有声剧《将进酒》中为太后花鹤伟配音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请多多支持，点击订阅、关注、分享一条龙吧。